老板，这些。喂，老板，你傻笑什么呢？ 哎，哦，我是太激动了。哎，这可是野图 boss 啊！ 啊，之前我不是也抢过吗？ 那怎么一样？这可是咱们星星工会在各大工会的争夺下抢到的第一个野图 boss 啊！ 是是是，那你也先冷静冷静啊，先把 boss 报的这些材料先交易了啊，加上我之前给你的那些，你先清点一下，不太稀有的趁着价格还不错都卖了，然后呢，再买些高等级的装备回来，充实一下咱们的工会仓库。 这些材料你不留着自己用吗？ 低级材料在新区卖掉更划算，我以后要是用啊，再在神之领域收就是了，比直接用这一批要实惠。哎，记得装备要买等级越高越好的，低级的等大家赚贡献度的时候自己交。不过高端的装备也不可能一直靠买，之后也还是得组一些精英队自己去刷。 好，现在会里还是有一些老玩家守守的，我回头点点人，看看能不能组几个精英队来。 那我也给你设一个副会长的权限，我这号总回来也不方便。 好，这些都交给我了，你就放心吧。 行，小唐，走，把今天的副本次数清掉了，咱们就休息了。 来了。 本作品由阅文集团提供，蝴蝶兰原著，猫耳 FM 出品，729声工厂配音，全职高手广播剧第二季第十六集。 哟，这才八点不到，你们俩这么早就起来练级了？ 喂，这句话应该是我说的吧？小唐说昨晚你刷完本还去清了任务，估计折腾到半夜吧，怎么起这么早？ 起来升级千机伞啊，昨天太晚了，先琢磨了一下部件模板，今天才要正式开始。 哦，那你赶紧你赶紧弄， 加油啊。 我先上线把材料再清点一遍。 欢迎回到荣耀。 哎，你怎么把千机伞拆成碎片了？不是要升级吗？ 千机伞升50级和之前都不一样，不只是改装一部分，而是要把所有的零件拆开重新组合。 那你突然停下来干嘛？还有一个零件没有合成好呢。 这个不一样，最后这个零件没有模板。 没有模板？ 哼，要是有模板，我一开始拿到的就是50级的千机伞了。当年就是因为这最后一个部件在选材上出了问题，所以才 失败了。那也就是说你这次也有可能失败。那怎么办啊？如果失败要从头做起吗？ 那倒也不是，除了蓝白晶，这个部件可能会用到的材料当初都已经试过了，成功的希望还是很大的。 那当时怎么没试试蓝白晶？ 因为荣耀更新了，散人再也没有优势了，千机伞也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哦，哦，对。哎，你去哪儿？ 出去抽根烟。千机伞？ 对啊，这绝对是最适合散人的武器。 是否装备武器？千机伞。 原来你打算用这样的方式集齐材料，我一定会帮你的。 哎，我说你的武器是怎么回事啊？自制银武吗？ 这武器闻所未闻。 这千机伞确实很麻烦。 这样的武器，再加上叶秋，看来是有机会看到真正的散人了。 开始吧。 要开始了。 就差这一个了，先打到这里，这边还差一点，切割一下这个凹槽应该也要在。等等，这里不对。好了，就差边角了，现在应该差不多了。 是否合成武器千机伞？ 最后一步。 武器千机伞合成成功。 这是成了吗？ 成了。好了，千机伞也弄完了，可以继续升级了。 哎，你不赶紧试试看千机伞的效果吗？ 这不正要试吗？我再核对一下图纸啊。 啊，那我…… 啊，没关系，想看也可以看，不用转过去。 哎，可以吗？这种影武的制作不都是机密吗？ 我刚才弄材料的时候也没有见你回避啊，这会儿怎么见外起来了？ 我刚才忘了，不好意思啊。 都说了没关系了。检查过了，挺好的。 不是，你就随便挥了这么几下就完了？你确定没问题？ 没问题啊。怎么，你是希望有问题啊？ 不是，我是觉得你这检查的会不会太马虎了？ 就这样啊？你以为要怎么检查？你看，没有散架，大获成功。 没有散架？那之前也好好的，折腾一下总要有点什么。哦，对，快，看看属性面板。体力加10，力量加10，智力、精神，啊？难道千机伞现在每一种形态都有额外的基本属性点了？ 是啊。 那你的四维属性现在得有多少？哎，快，点开我看看。 不是你想的那么回事。武器是什么形态时，角色才具备这个形态的属性。 哦，这样啊，不能把所有形态的属性叠加到一起吗？ 能那样的话，那我基本攻击力叠加起来，不是见谁就秒谁啊？ 也对。我在想什么呢？那你赶快练吧，我继续去第10区卖材料了啊。哎，对了，刚才看你那么认真，我都没来得及说。光昨天一晚，会里的人就交了不少材料和装备呢。咱们的仓库也……靠！ 你怎么了？ 姑姑，你吓我一跳，怎么了？ 怎么现在会里就有好几个人都达到6000贡献度了，还全都在申请昨天刚爆的橙装流地徽章？ 哦，刚才你们弄武器的时候，工会频道里就有人在问，副会长怎么不通过申请了？ 这么着急啊？一夜之间就达到6000贡献度？只能是捐材料吧。哎，我看看啊。靠，果然那几个家伙捐了一大堆东西。 意料之中。卧底还真不少。 卧底？ 一夜之间就能拿出这么多材料的人，肯定是有大工会的支持。他们是想把贡献度刷上来，拿走咱们的镇仓之宝。 难怪你之前说要把这个流地徽章设置成非自动领取。靠，这些大工会的人也太卑鄙了，干脆全踢掉吧，让他们白捐这么多材料，也算是为咱们做贡献。 别，卧底是肯定有的，但也指不定是有什么特殊情况，全踢很可能弄错。 那怎么弄啊？总不能就这样拖着不给啊？这玩意儿有时限判定的，时限到了系统会自动分配啊。 目前工会等级谁最高？ 小唐的韩嫣柔。 那你给小唐写材料，让他也捐够6000贡献度，然后把流地徽章分给他。再发公告说，申请人数较多，工会权衡后，给了等级最高的韩嫣柔，这样大家应该都没话说了。 哎，可以哎，你这也太无耻了。哎，不过万一有人说应该按先后顺序怎么办？ 要是顺序，那不就直接自动分配了吗？有人问这废话，你就语重心长的教育他。 也对。哎，我看看小唐还差多少啊？哎，小唐，你怎么贡献也这么高啊？ 我昨天交了很多。哦，叶兄，难怪昨天我们副本刷到的装备，你都让我去捐给工会。 靠，原来你早都计划好了呀！ 这种事很容易想得到嘛。大工会仓库东西多，怎么换都不至于伤筋动骨。但是咱们现在刚起步，这流地徽章要是被他们这么搞走毁掉，那就不太好了，所以还是得防一防。 那你不早说，害得我白紧张。小唐，你回主城来，我把材料给你。 好， 那你们弄啊，我练级去了。经验还差一大截，看来今天是到不了55级了。 铁锹，赶紧来我这儿。 老魏，我在练级呢，你要干嘛呀？ 少废话，快来毒牙沼泽，坐标发去了。 65级练级区，我才54级，杀鬼有没有经验？ 哎，你少装蒜 ，BOSS 刚刷你，速度来。 来了， 快点！ 这次一定要抢到。 嚷嚷什么？生怕别人不知道啊！ 走，快去集合吧。 这些人看名字应该是中草堂的人。老魏居然能在这些大公会之前抢到先机，看来这家伙对沼泽猎手这个 BOSS 下了不少功夫。不过也对啊，他的银武60级，升级的话正好缺65级材料。不好，一颗粒毒银。 好手艺啊。 BOSS 呢？ 在那边，跟我来。你小心点啊，前面泥坑不少，多踩出几只毒蝇，你这54级的对付起来怕够呛。 我能怎么小心啊？在毒牙沼泽怎么可能不踩泥坑啊？ 切，这就没办法了，还大神呢，比试，哎，还是得靠我。 喂，有避虫烟就早点拿出来了。 哦，我以为叶秋大神刚才故意不用这玩意儿，是想炫炫技术呢。 避虫烟是70级的道具，我倒是想用的。哎，不对，老魏，这个时候了，你居然还特意走过来接我。喂，这 BOSS， 你该不会八字还没一撇呢吧？ 不愧是大神，神机妙算，未卜先知啊！ 我他妈就知道。哎，那 BOSS 现在什么情况？ 已经有5家工会到了，暂时还都在观望。 那你有什么计划？ 等你来是我刚才的全部计划，现在你来了，咱们继续合计下一步。哎，到了。老三， 魏哥，你可算回来了！ 啊，那个上次大家也都打过了啊，算是认识了，我就不一一介绍了啊。 哎，认识，叶秋大神嘛。哎，魏哥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朋友，叶哥好。 大家好，前面怎么样？ 刚中草堂的人也到了，这会儿差不多有7家工会，各会的会长也到了，应该快要动手了。 嚯，这人山人海的。老白，你确定你这个位置能摸得着 BOSS 吗？你这是抢 BOSS 来了还是拾荒来了呀？ 我们当然是来抢 BOSS 的，我好歹也是个前辈，怎么会拾荒呢？一个大神好意思干那么不要脸的事儿吗？除非实在抢不到，哎，我们才勉为其难顺便拾点荒。 这局面麻烦你教教我怎么才能抢到 BOSS。 你才是大神啊，应该是你教我才对呀，赶紧想想办法让你的卑鄙助咱一臂之力呀。 哦，行啊，你们全都脱了装备出去裸奔，别人可以吸引所有的注意力，然后我趁机潜入将 BOSS 一击秒杀，怎么样？ 裸奔不是问题，问题是你怎么做到一击秒杀呀？ 我自有办法，你先带队出去裸奔。 哎，等会儿，让我先仔细观察一下对方的情况。 不是你来这么半天了还没观察够啊？ 情况一直在变嘛。哎，你看又来一家工会。哎呀，这人是有点多哈。哎，我们是不是该回去算了？ 早就该这样了。 那你怎么还不走？ 那你怎么还不走啊？ 听听他们说什么。 都集合半天了，这 BOSS 到底杀不杀？ 就是啊，刚踏破虚空的人也来了，一共8家工会了。 急什么，各家会长正在谈判呢啊。你们几个无聊的话就去周围看看有没有什么可疑分子，随时待命。 哦，行。 我靠，蹲下来点，别人看见了，你这名字现在就跟屎一样，最招苍蝇了。 苍蝇你好。 快。哎，刚才听着没，这几家说是在谈判，这有什么可谈的，还不是各自算计打打嘴炮拖延时间。 嗯，按理说谈判交涉的时候应该已经开始暗中布置了，但你看他们的队伍完全没有动作，不会真是在认真交涉吧？ 不会吧，斗了这么多年，七天怎么突然转性了？ 叶秀、哎、 老板 你 吓我一跳啊，怎么了？ 你看这论坛这个帖子，八大工会立帖为证，将以公平、公正、公开的方式友好竞争野兔 BOSS 归属。 哦，你点开我看看。 好。 嚯，稀罕了啊！ 斗了这么多年，今天突然说要公平竞争，还搞什么以职业联赛的模式进行 PK， 还欢迎广大玩家观战监督。哎，不对。他们难道是发现了你和魏琛埋伏要抢这个 BOSS， 才故意这么搞的？ 八家工会几百号人， 还能怕我们这点人？想什么呢？ 哦，也对。那你们怎么办啊？ 老板，你开个小号去他们 PK 的竞技场房间，先看看情况再说。 好。 哎呦，这是要清场了。 看样子是，我们得先回避一下。 哼，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兄弟们，工会称号放出来。 好。 这工会称号。老魏，你也太没下限了。 怎么样，我算得准吧？我们这些号正好都在这八家工会里，这种大工会上上下下不可能都认识。只在此会中，云深不知处啊，不知处。 装什么有文化呀？这么识字儿，你还是赶紧去看看论坛吧。这几家这次是真协商出来花样来了，要和平解决。 我靠，不是吧？他们不打起来，咱哪有戏啊？让我看看去。 嗯，来人了，我先撤了。 搜搜搜搜搜，这周围肯定躲着不少拾荒呢。 啊！ 靠，叶秋，你是数扫把的吧？ 兄台何出此言呢？ 你少装！这些工会斗了这么多年，突然来这么一出，肯定跟你小子有关。 靠！ 好不容易有这么个机会，就这么就没了。 先别着急。我看你们这工会称号是如此之猥琐，让我记上心头。 你别说什么让他们冲出去主动挑事啊，太低级了，一下就被筛出来了。 你说的这种当然不行，挑事也要看时机看手法的。他们现在组织高手去竞技场 PK， 会长和核心玩家肯定都会去现场监督。等这些人走了，我再找机会动手。 哎，有道理啊。嘿嘿，还可以在世界上公布一下 BOSS 的消息，让场子乱起来。 都发这样的公告了，要再来捣乱的话，那就是要面对八家联手的对抗了。你说谁会这么自不量力呢？ 哎，我们现在不就在做这事儿吗？ 对对对，我忘了。那待会儿咱们就分头行动，你那边呢也准备准备啊，让他们好好忙一忙。 行，我去张罗。老子好好赶一堆毒营过来，招待招待这帮工会少爷们。 哼，有机会的话，把 BOSS 也开了。 那必须的。哎，不过我又突然想到，照这样的安排，那你的存在岂不是没有价值了？ 关键时刻我往外一站，就凭我头上君莫笑这个名字，至少能帮你吸引80%的注意力。 我靠，你他妈果然是大便。 行了，你别废话，我这边开了个小号去竞技场盯着了，你等消息。记得观察好各工会的分布区域啊，这搞事的顺序别有点讲究。 哎，让落败的先出状况嘛，明白。 老板，那边现在什么情况？ 烟雨楼、霸气雄图、百花谷和踏破虚空都已经淘汰了，现在正打到半决赛呢。 这么快就半决赛了？ 淘汰赛嘛，几个房间同时打的，而且这打的团队赛。我看的这个房间是轮回打中草堂，轮回差不多已经定了。加王朝打兰西阁那边，我让小唐去看了。小唐，你那边怎么样？ 才刚开始。 那要是他们那边有人死了，你就说一声。 好。叶秋，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动手啊？ 快！ 哎，叶秋，怎么半天不吭声啊？情况怎么样啊？ 再等会儿。哎，对了，我这要是最后搞到兰溪阁头上，你有没有压力啊？ 废话，当然有了。你没看到老子这个号就兰溪阁的吗？这要是被踢出工会，损失就大了。大工会的福利有多好，你应该是知道的。 果然没下限。 不是，这叫职业素质。你遇到家事，难道会念旧情、手下留情啊？ 那得看遇到谁了。 切！ 叶秀，轮回赢了。 我这边兰溪阁被连杀两人，看来家王朝可能会赢。 好，知道了。老魏，差不多可以动手了。中草堂、兰溪阁。 我靠，还真有兰溪阁。 职业素质。 我靠！行，拼了。你现在在哪个位置？我分几个人去那边帮忙。 坐标发鸟， 收到，就等着看好戏吧。 哎，你们看那边什么情况？ 我靠，哪来这么多毒营啊？ 怎么回事？有人在捣乱。 哎，老魏，你直接假装兰溪阁开怪是不是有点太假了？人家都立铁为证了。这直接开怪很容易被猜到是栽赃啊。 这你就不懂了，换个人也许是假了点， 可兰西阁就不一样了，他们会长春一老对打字聊天好像有心理障碍，平时就不太会说话，想让他在这种时候把自己摘干净，这根本不可能的事儿。 真没人性。 切，接下来怎么办？ 尽量把场面再弄乱点，等仇恨满了，找机会把 boss 有多远带多远，到时候你给我一坐标，我来负责断后。 行。 有人来了。 哎，叶哥，是我们， 魏哥让我们来帮你。 我知道，咱们先去 boss 附近等着，我估计几家工会的会长很快就要回来了。 好。哎，怎么不抽烟啊？ 春一老，这就是你所谓的和平的方式？卑鄙！ 你什么意思啊？ 三界会长先别着急啊，事情还没弄明白呢。 还不明白吗？厂子是八家一起清的，不可能有问题。不是自己人动的手脚，还会有谁？这么多的毒营，难道是系统随机刷出来的吗？你当我们轮回是时区的菜鸟呢？ 没错，就是他们先弄毒营攻击我们，再自己杀 boss。兰西哥，你们太卑鄙了！ 我靠，说谁呢？我没开 boss。 放屁！又不是我们一家看到是兰西哥的人开的 boss。 敢做不敢当了是吧？ 大家都冷静点。 是看到快输给嘉王朝就来阴的。 都冷静点，一人少说一句。 靠！嘉王朝怎么了？不是你们耍阴招中断比赛，我们嘉王朝早就团灭你们了。 你他妈有种再说一遍！ 都别吵了。春一老，你们兰西哥实力强硬。但我们轮回也绝对不怕，今天还就非得打出个说法不可。轮回的人听着，都给我上！兰西阁的人一个都别放过！ 等等， 兄弟们，上！ 上 什么？ 上 什么？轮回！ 三界六道，比赛没有打完，这 BOSS， 我们嘉王朝可以有份。 陈叶辉，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打什么主意。比赛没机会打，那就在这儿分出个胜负了。哼，你们两家就是一起上，我们轮回也不怕。 我的意思是，今天大家出来又不是为了 PK 的，咱们这样打 ，BOSS 可就真的被人搞走了。 今天我们轮回不争这 BOSS， 我们要争的是一口气。兄弟们，嘉王朝的要是敢上来！也一起上！ 靠！你疯了你！哎，你们几位好歹也劝劝啊！ 我们中草堂从来都是愿赌服输的 ，boss 都不归我们，我们有什么立场劝呢？ 我们烟雨楼第一轮就淘汰了，也没什么立场劝呀。 就是，我们踏破虚空，心服口服。 你们， 陈会长。虽说我们霸气雄图也是第一轮就淘汰了，但这事儿毕竟是我提议的，我刚才可是一直都在劝呢、啊。那轮回和兰西阁的兄弟不听我的，也没辙呀。 就是，哎，既然也都没我们什么事儿啊，那我们中草堂就先撤。 我们百花谷 都不许动，今天这事儿非得弄清楚不可。春一老，你刚才一直不说话就算了，这 boss 都让你们兰西阁带走了，还叫我们不许动？还有什么不够清楚的吗？ 刚才谁说愿赌服输的 ？boss 走了，关你们什么事？照约定，你们中草堂有资格杀吗？ 你 话可不是这么说的，维护好现场秩序也是先前约定好的。现在你们兰西阁的人先出尔反尔，真当我们都是傻瓜吗？ 你们当然不傻，但我们兰西阁也不是白痴。现在在这里的，有谁真的认为这事儿是我们兰西阁做的？那才是脑子里进了屎了。 那带走 boss 的人顶着你们兰西阁的称号，可是很多人都看见的。 田兰星，你头天玩荣耀吗？啊，在这里的各位，谁手里没有顶着兰西阁称号的角色啊？ 这， 今天这事儿，我敢发誓，我们兰西阁绝对没有做。而且就为这么一个65级的 boss， 我想。应该也不值得各位做那么无耻的事来自毁名誉，肯定是有另外的人在作祟。 但现在 boss 已经被带走了，难道我们就在这儿干等着？ 干等着？我看没有吧。我可不信我春一老一句都不许动，诸位还就真乖乖站着不动了。 我想现在溜出去追踪 boss 的人应该不在少数吧。没关系，我倒是希望追出去的人能睁大眼睛瞧好了，看清楚这 boss 最后落到谁手里，最好是能录个像，我蓝西哥还需要以此为证。有劳各位了啊。 这也严重了，严重了。我靠，这春一老今天怎么这么会说呀。哎呀，不知道我们中草堂派出去的人怎么样了、 啊、情况怎么样？ 会长，我们追上 boss 了，要动手吗？ 嗯，干得不错，先观察一下，有情况随时汇报。 好。 其他工会的人追上来了，神枪手准备，等那两个刺客走到石墙，你就冲出去动手。 好。 boss 好像往那边去了。 动手。 叶哥，你刚才那几枪真漂亮啊。 各工会偷偷追上来的人还真不少，咱们得动作快点了。 好的好的，接下来杀哪个呀？ 那就中草堂吧，有两个中草堂的在旁边偷看还挺开心的，咱们就让他们俩好事成双，一起挂了。 好好好，这次我们谁动手？ 就由霸气雄图的人动手吧。你们谁是挂在霸气雄图的？ 我来。 哇、哦、刚才那个神枪手真厉害啊。 你懂什么？远处也有人埋伏，埋伏着的才是真正杀人的那个，是个高手。 哦，那我们要不要干掉那几个人啊？ 算了，会长说不能暴露身份，先跟 boss。 咱们不是隐藏工会称号了吗？ 我麻烦你看看我们的名字，八角刀豆，你觉得哪个傻叉猜不到咱们俩是哪家的？ 哦，我都忘了。会长喊得太急，没时间上引号。 什么声音？靠！谁偷袭我们？ 你爸爸！ 靠！什么意思？我们中草堂派出去的人全被杀掉了。霸气雄图的，是不是可以给个解释啊？ 解释？我们派出去的人也被虎之印背身一击这两个垃圾干掉了，我还想让你给我个解释。 我解释个毛线，关我什么事儿啊？ 我他妈睁着眼睛说瞎话呢？这两个人难道不是在你中草堂的工会成员名单里躺着？ 哎，这怎么回事？ 两位先冷静一下，看起来现在追击 boss 的人里有一些不是我们任何一家的人，他们很有可能和冒充我们蓝西阁带走 boss 的人是同一伙。 那会是谁呀、啊？哎，你们谁家还有人在 boss 附近啊？有什么别的线索没有？ 我这边人还有一，靠，没了。 也就是说，现在 boss 已经不知去向了。 三界六道，你们俩还打呀 ？boss 都被人偷走了。 不争 boss， 只争一口气。 靠，你们轮回自己在这疯吧。家王朝，我奉陪了。家王朝的都撤了，诸位，我们家王朝就先告辞了。但今天这事儿不能没有说法。 我们中草堂也不奉陪，我们是输家，这报该谁杀谁杀吧。 嗯，那我们烟雨楼也撤了，百花谷也告辞。 既然大家都走了，那我们霸气雄图也不凑着热闹了。 散了散了，踏破虚空的都撤。 其他人都走了，三界会长今天让人很意外啊，留在这里是对目前的情况有什么想法吗？ 哦，春一老，你觉得是我们轮回在搞鬼？ 当然不是，这个搞鬼的人到底是谁，我心里已经有人选了。如果是他的话，这个 boss 也许还有的谈，就是不知道三界会长愿不愿意跟我们合作了。毕竟这个 boss 最后的归属啊，现在对我们两家来说都挺重要的，不是吗？ 哼，那你说说看，搞鬼的到底是谁？ 一个 我们都认识的人。果然是去诺校。 两位会长，我刚列的这份清单你们意下如何呀？ Boss 马上就要暴走了，你们可得抓紧，这要一暴走，我想手下留情都很难了。 三届会长的意思呢？ 我没有问题。 行，那就成交。东西我们马上派人送过来。 Boss 这边你看。 没关系，我可以等，先交货。 行。 老魏坚持，这 Boss 掉的身府之灰我帮你直接要到了。 就这啊？这身府之灰我直接把 Boss 杀了也会报啊？折腾半天就要一样，也太亏了吧。 当然不可能了，也有其他的，但都是我要的。 我靠，你有没有人性啊？我这累死累活的，你一个身府之灰就把我打发了？你赶紧再给我多要点，不然我立刻杀了 Boss 给你看。 好吧，我试试。两位，那个目前情况有变。 怎么 ？Boss 出什么问题了？ 是这样的，我这边有一个同伴呢，特别不是东西。他看到两位这么着急呢，就想大敲黑心竹杠。我也替他感到很惭愧。不过没办法 ，Boss 是在他手里呢，我也只好把他发过来的这份清单再转给你们俩看看了。 开什么玩笑？ 就按之前谈好的来。 我也觉得应该是这样，但是如果不能让这混账满意的话，我恐怕今天本可以双赢的结果就要毁在这个没下限的家伙手里了。 你好吧，这是我们的极限啊，请你转告你的这位朋友，他的无耻是我们生平警戒。 这话我觉得还是等咱们合作成功了以后再转达给他比较合适。 既然都这样了，总可以先把 Boss 交给我们了吧。 不好意思啊，两位，我个人是绝对相信诸位工会的诚信，但问题是你们想啊，像那样一个卑鄙没下限的人，不见着兔子他能撒 Boss 吗？ 这样拖久了出点什么状况谁负责？ 出了状况损失是双方共同承担的，说起来啊，我们损失可能还会更大一些，不过就是一个65级的沼泽猎手雷普而已，对两位来说也不算什么吧。 你这家伙摆明是在装糊涂啊，难怪蓝河在第十区会对这家伙投鼠忌器成这样。 会长，东西到了。 东西已经送来了，是不是也该带我们去 Boss 那儿了？ 啊，去啊，东西拿来就去。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这不好吧？如果你们要是黑吃黑的话，那也太方便了点。 那我们怎么就能相信你拿了材料不会赖账啊？ 你们蓝河呀，我什么时候不守信用过？ 行吧，三届会长， 交易吧。 恭喜两位，这次合作在我们双方的努力下终于达成了。 双方努力啊？你们努力个屁呀、啊、努力敲诈勒索我们了。靠啊，现在可以去接 Boss 了吧？ 当然了，来，两位这边请。 神的诅咒由我破灭于眼前，而谁将超越这副生死的极限？言语无边，唯有我能量出地界。命运由我铺排，要肩负谁的未来？冰与火燃成海，迎接魔法的时代。莫笑我傻，征途浩瀚，一关一把就算头破河山，又何必高攀，何必有遗憾，不过是从头再涅槃。谁最后与我殊死一战，新的王朝敢与荣耀顶端，只不朽英雄，英雄不孤单，每个名字都是盛世最大的光环。 在不懂诸如后退的概念。长夜点燃掌中深深的火焰，我一道胭脂与时光来为之加冕。万千人中妙传，谁向外灼热灵魂，要去下最远长不惧无畏的眼神。我杀我杀回曾祖浩瀚，披挂一把九三斗破河山，又何必从头再涅槃，谁最后与我殊死一战，心